个性孤僻的我，独自一人待在角落。个性怕生的我，陌生人前畏惧开口。街上的人是否一心期待看我出糗？人群中没自信的我，不敢抬头。 Oh man, I wanna be your friend, but I'm so scared that I can't say. Oh man, I wanna be your friend, but I'm so shy that I can't say. 我就像这么沧桑的货，不停被人退货。我受过那些妖艳贱货不断对我验货。真心诚意的好友一两个就够，为了利益的朋友再多也没用。当你有利益时被身边的人利用，当你跌倒时身边的人就没屁用。酒肉朋友让你走向社会枷锁，真心好友不会让你失去自我。个性孤僻的我，独自一人待在角落。个性怕生的我，陌生人前畏惧开口。街上的人是否一心期待看我出糗？人群中没自信的我，不敢抬头。 Oh man,I wanna be your friend, but I'm so scared that